编程，原著沈从文，缩写王振亚。从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清澈透明的小溪，宽约20丈，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一段竹篮，坐船过渡时，船上人就引手攀援那条竹篮，慢慢地牵船过到对岸去。管理这渡船的是一老人，就住在西边白塔下。自20岁起，他便守在这小溪边，50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17年前，老船夫的独生女同一个茶洞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地发生了暧昧关系。那军人因疾病而死，女儿则在生下孩子后故意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相随那军人死去。因为住处两山多竹黄，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便给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一转眼间，翠翠已经15、16岁了。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大自然既长养他且教育他，他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的黄脊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遇到有人过度，翠翠就与祖父一同动手牵缆索。船近岸边，家养的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努力拖船拢岸。渡头属公家所有，过渡人本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老船夫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3斗米，700钱够了，谁要你这个？所以附近的人们都对他们充满了好感。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红脸了。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祖父明白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所以心事也越来越重。自己已经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然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给她的，那么她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但应交给谁呢？必须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呢？老船夫不禁发愣。距渡头1里路是茶洞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 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弯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时运桐油、青盐、染色的五倍子，上行则运棉花、棉纱以及布匹、杂货同海味。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脚逐渐进阶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自家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争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等到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涨水码头的名叫顺顺，有着大小四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他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脚上有点小毛病，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如今大儿天宝18岁，小儿挪送16岁，都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求水，能走长路。天宝如父，豪放豁达，不拘长套小节。挪送如母，眼眉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故而父子三人在地方上赢得了普遍的尊重。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除了中秋过年，就是端午。每逢端午，当地妇女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全茶洞人就已吃了午饭，出城到河边看划船。通常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还派兵士把30只绿头长颈大雄鹅放入水中，任由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下水去追赶擒获。而天宝与挪送都是当地划船求水的好手。今年端午的前几天，天宝大佬过膝时对老船夫说：“老伯伯，你家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神情中满是不加掩饰的喜欢。到了端午这一日，挪送二老替父亲顺顺来送酒葫芦，闲谈几句后，他也忍不住夸赞翠翠，还问老船夫进不进城看龙船。老人回答道：“今天来往人多，应当看守渡船。”他又问翠翠：“你呢？”少女的回答是：“爷爷不去，我也不去。”于是他随后就派来了守渡船的替手。老船夫同翠翠到城里大河边时，河岸边早站满了人。顺顺派人来把他们请上了自家的吊脚楼。从窗口望出去，河中的一切朗然在目。远处炮声响起，几只从对河取旗的船只直向这方面划来。先是4条船相去不远，如4支箭在水面射着。到了一半， 已有两只船占先了些。再过一会子，鼓声如雷鸣，那两只船中间便又有一只超过了并进的船只而前。看看船到了税局门面时，第二次炮声又响，那船便胜利了。翠翠看得真切，那船头站定，摇动小旗指挥进退，头上包着红布的年轻人便是二老。老船夫知道天宝兄弟的心思，且知道顺顺也欢喜翠翠，心里很高兴，于是放出话来：下棋有下棋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若走车路，当由大老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就当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西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自己做主。憨厚爽直的天宝决定走车路，当真让父亲出面请养马兵做保山，正式向老船夫提亲。可是当老人问及翠翠时，他却总不作声，心里放不下的是挪送。所以直到近六月时，老人仍没能给那做媒的以明确的回音。与此同时，中寨王团总家的姑娘看上了挪送，前来提亲，说定的陪家是一座崭新的碾房。六月十四这一天，顺顺家新造的一只游船竣工，距着新船不远处就是那座碾房。沿着河岸，天宝兄弟俩从新船走到碾房，哥哥向弟弟述说了心事：二老，你运气好，做了王团总的女婿，还有一座碾房。我呢，若把事情弄好，应当接那个老船夫来划渡船了。弟弟默默地听完，出乎他意料地接口道：假若我不想得到这座碾房，却打量要那只渡船，你信不信呢？哥哥听了着实吃了一惊，深深地望了一望二老，知道弟弟没在扯谎，不由得点头：我相信的，你说的全是真话。弟弟问：你走车路有无结果？哥哥答：老的口上喊李子，说不明白。弟弟道：那就走马路，唱他三年六个月的歌，把翠翠的心子唱软就好办了。哥哥说：我不是竹雀，不会唱歌。二老，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就赶快去吧。话音里带着无从掩饰的烦恼。弟弟理解哥哥的心情，便想出了个主意，就是两兄弟月夜里同过碧溪居去唱歌，莫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两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儿。至于大佬不善唱歌没关系，轮到大佬时仍然由二老代替，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听了弟弟的主意，哥哥做了一个苦笑：好，就这个样子，我们个人轮流唱。不过我也不要你帮忙，一切我自己来， 树林子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婆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人帮忙的。当夜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黄在月光下变成一片黑色。翠翠睡去，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穿过对山悬崖半腰去摘虎耳草。而祖父却是醒着的，张起个耳朵听对西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第二天，翠翠向祖父说起梦中的事情，祖父乘机笑道：翠翠，你人乖巧，爷爷笨得很，话说得不温柔也莫生气，就当笑话听。河街天宝大佬走居路，请宝山来提亲，我告诉过你这件事了，你那神气不愿意是不是？可是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想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攀交情，你将怎么说？翠翠吃了一惊，低下头去，不明白这笑话究竟有几分真。不过当天晚上，她却早早地在屋外的岩石上坐定。月光极其柔和，西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白雾。这时节，对西若有人唱歌，隔西应和，实在太美丽了。可是许久许久，对西除了一片草虫的清音复奏以外，别无所有。翠翠忽然说：爷爷，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好不好？祖父唱了十个歌，翠翠傍在祖父身边，闭着眼睛听下去。等到祖父不作声时，翠翠自言自语道：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原来祖父所唱的歌便是头天晚上听来的歌。如此一连十天，老船夫实在忍不住了，进城去探听消息，这才知道大佬自知唱歌不是二老的对手，遂于15日驾家中那只新游船离开茶洞。谁知船到瓷滩出了事，大佬落入滩下漩涡里淹死了。二老闻讯急忙驾船去寻哥哥的尸体，哪还有心情继续去西边高崖上唱歌呢？日子平平地过了一个月，一切人心上的病痛似乎都在那份长长的白日下医治好了。天气特别热，个人只忙着流汗，用凉水淘江米酒吃，不用什么心事，心事在人生活中也就留不住了。可翠翠开始多梦，梦里尽为山鸟的歌声所浮着，每每想到梦中的荒唐，脸上不免带出痴相。偏偏二老过渡时，他又上山摘虎耳草去了，没能遇到。祖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向各个过渡本地人打听二老父子的生活，关切他们如同自己家中人一样。顺顺与挪送皆明白老船夫的意思，但那个死去的人 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两人便对于他的意思俨然全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子打发下去。钟寨又来人探口风，顺顺有意允许，挪送的回答却是：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做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探口风的人回钟寨复命，到必须居过渡时，偏对老船夫说挪送已动心了。他讲：我眼前有座碾房，有条渡船，我本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房吧。渡船是活的，不如碾房固定。老船夫信以为真，方寸大乱，心头发闷，一连躺了三日。这天午后，他不顾病后体弱及翠翠的一再劝阻，坚持进城去看顺顺。二老呢？老船夫装得很从容地问：坐船下桃园好些日子了。顺顺极简短地回答，没有说明二老原是拒绝钟寨的亲事，与自己吵了一架方走的。尽管船总性情豪爽，但他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做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不待老船夫再开口，他又语气略粗地说道：伯伯，算了吧，我们的口只应当喝酒了，莫再只想替儿女唱歌。我以为我们只应当谈点自己份上的事情，不适于去想那些年轻人的门路了。老船夫无话可说，转身离去，到养马兵处喝了几杯闷酒。回到碧溪居，走得热了一点，又用溪水去抹身子，觉得很疲倦，就要翠翠守船，自己进屋去睡了。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看着西面各处飞来飞去的红蜻蜓，翠翠的心也极乱。放心不下祖父，便赶回家中，却见他已坐在门线上打草鞋。爷爷，你要多少双草鞋穿？床头上不是还有14双吗？怎么不好好的躺一躺？老船夫不作声，却站起身来，仰头向天空望着，轻轻地说：今晚上要落大雨，像大雷的，回头把我们的船寄到岩下去。翠翠说：爷爷，我真害怕。其实他怕的似乎并不是晚上要来的雷雨，老船夫似乎也懂得那个意思，就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当晚果然落了大雨，电光从屋脊上掠过后，接着就是轰的一个炸雷。祖父知道他害怕，且担心他着凉，还起身来把一条布单搭到他身上去。但无论雨如何大，过不久翠翠依然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大亮，推门出去，发现过渡的那一条横溪牵定的缆绳被水淹没，泊在崖下的渡船不知去向，智利屋后的白塔也已坍塌。翠翠大惊， 急忙回屋，到得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才知老人已在夜间死去。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茶洞，船总顺顺马上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了副白木匣子向碧溪居撑去。杨马兵等人则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用葛藤编作筏子，充当临时渡船。随后纷纷过溪来帮助翠翠料理后事。到了中午，顺顺也来了，还跟着一个人扛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个猪腿。见了翠翠就说：“翠翠，爷爷死去，我知道了。老年人是必须死的，劳苦了一辈子，也应当休息了。你不要发愁，一切有我。”翠翠哭了一整天，也同时忙累了一整天。祖父的棺木安葬在了那个坍塌的白塔后面的山居上。过了三天，顺顺来商量接翠翠过家里去住，翠翠却想看守祖父的坟山，不愿即刻进城，只请船总过城里衙门去说句话，允许曾和翠翠的父亲同营当差的杨马兵暂时同他住住。白天翠翠同黄狗摆弄竹筏，让老马兵坐在西岸高崖上撕个老喉咙唱歌。黄昏时就与他谈论祖父以及与这一家有关系的问题。渐渐翠翠明白了祖父活着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挪送的唱歌、天宝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房做陪嫁诱惑挪送。挪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被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和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她又哭了一个夜晚。过了四期，顺顺仍打算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翠翠还不肯和祖父的坟墓离开，杨马兵就为翠翠出主意，继续在碧溪居暂等，等到挪送驾船回来时再看挪送的意思，说不一定挪送要来碧溪居驾渡船呢。不久，新造的渡船剃下了竹筏，到了冬天，那个坍塌的白塔也用城里城外各界人士的捐款重新修复。但是那个在月下唱歌，是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